真实的拥抱最温暖。 别那么骄傲，我随时可能走掉，我的手你还没有牵到，夜太长月光一定会冷掉，如何是好，你欠我一个拥抱，而我却一再对你微笑，怎么你还没看见我的好。 午后给自己一个慵懒的拥抱，沉浸在经典里的好风光，那一串串回忆里的故事，那一段段动人的旋律，还有那似曾画过的轨迹，我们都在经典随身听， 经典随身听， 分享经典好时光。 根据最新的统计，全北京市已经有15家共享的自行车企业，投放的车辆达到了235万辆，平均每14个人就拥有一辆共享单车。北京市交通委也召集了各区的管理部门和15家共享自行车企业的负责人，听取共享自行车投放和管理的意见和建议。经过研究决定，北京市将会暂停新增投放共享自行车。今天969和周周一起听资讯。北京市医药分开综合改革至今为止已经到了5个月的时间了。那与去年的同期相比，改革实施以来呢，三级医院、二级医院的门急诊的数量分别减少了12.5%和5%，药品的价格平均的下降的幅度超过了8%，医改的效果非常的明显。来关注新机场的消息，北京新机场目前的各项工程呢已经在顺利的进展当中，主体已经封顶，脊梁主体呢也已经完成了，飞行区各项的建设内容正在积极的推进。而未来呢，北京将会拥有首都机场和北京新机场两大机场，伴随着新机场的正式运营，首都机场呢也将向外疏解非国际枢纽功能，航班也会随之进行调整。继续来关注交通方面，铁科院发布了轨道交通22号线徐辛庄到平谷段工程北京段环评的报告。报告显示，该段共设置了9座车站，其中北京段呢设置了6座车站。与此前的环评报告相比，徐辛庄站改为了地面站，其他的车站呢依然为高架车站。按照计划，该线将会在今年的12月全面的开工建设，预计在2020年底全线通车试运营。

我这位置，时常在内心一如空出几寸，为我坚持共度半生，亦有张椅子，是否爱还是其次，比不上恋人，但厮守一辈子。无论你喜欢谁，请你继续留下身边这个位置，时常在内心一如剩低几寸，留给这女子，谁共你好都不碍事，我都会衷心支持，未必所有关系亦受得起刺激，但我可以虔诚地热恋一辈子，共你也许真的不容易，喜欢你最好不要讲，安守这位置。 悦动北京经典飞扬 FM 九六九五周年台庆系列活动，遇见最美的风景，主播带你去旅行，自驾游招募活动开始了。百车自驾走进金色之峰，浪漫的白桦林，金色的落叶松，主播带你看遍贡格尔草原的美丽秋景，还在等什么？赶快报名参加！关注微信公众号经典九六九，了解活动详情。 抬头看，我在这里，我是天空。天衣无缝，我散发温暖，保护地球上的每一个人。风起云动，雨飘，甚至狂风暴雨，都由我掌控。没有我，你将受尽烈日煎熬。我是你呼吸的每一口空气，但你却害我奄奄一息，失去平衡，充满污染。其实我比你所想的要脆弱，经历了数百万年才完美调整好适应你用的空气、温度和气候。现在你用汽车、工厂、灰尘将我逼向绝境，却反向我抱怨台风、龙卷风为何更密更狂，天更多不测风云，这里久旱不雨，那里雨水泛滥，炎夏更炎，寒冬更寒，我已无法自控。算了吧，来日给你们展现我的巨变吧。最后，天是不会塌下来的，给我几千年吧。以往大殃大祸，我都有力回天，我担心的不是自己，而是你。记住，命由天定。 今天九六九，我是周周，让我们与陈冲一起携手保护国际基金会，为公益共同发声，关注大自然在说话，保护我们蔚蓝的天空。 经典九六九临街经典五周年，九月五周年台庆月系列活动鸣谢赞助支持单位：九仙网、北京燕京矿泉水水厂、蒙特泉酒业、蟹老板阳澄湖大闸蟹、北京蟹岛度假村、SNS 女装联合庆生单位、众信旅游、福奈特洗衣服有限公司、北京蒸汽雷日 DS4S 店、北京流哈斯汽车服务有限公司、唱吧卖送 KTV 酒便利携程旅行。更多精彩内容，请关注微信公众号经典九六九。

情也醉，爱梦呀万不知贵，没有时间可以浪费，我能有什么另外一个机会，让我吻上你的嘴， Wanna a los español 给你拉丁舞的刀，你的美就是一整美好，别责怪我的一点冒昧，我想陪你度过零零碎碎，你太美你太美，为了你我能征服大江南北，沉鱼落雁难忘的伤悲，文字不足形容你的美，黑宝贝给我你的拥抱，让我永远珍藏你的美，怎么那么美，嘿 你这么美，你这么美，这么美，你这么美，美美， 怎么那么美，

那一段段动人的旋律，还有呢似曾画过的轨迹，我们都在经典随身听， 经典随身听， 分享经典好时光。 共享单车在方便市民的同时，也出现了很多其他的问题，比如说部分的地区数量过剩，那共享单车占据便道小区空间的情况也是时有发生。最近市交通委的相关负责人呢也介绍，北京将会从小区开始摸排共享单车的需求数量，并且调查共享单车的使用情况。除此之外，北京还将会加强对于超标电动车的管理，进行总量的控制。今天九六九和周周一起听资讯。从今天开始，不仅仅是建筑面积5000平米以上的建筑工地，全市所有新开工的房屋建筑以及市政基础设施的工程施工的现场都必须100%的安装视频监控系统。从市住建委获悉，为了加大本市施工现场扬尘治理执法力度的一项重要举措，北京每年将会有4000个项目能够做到监控系统全覆盖。网信办印发了互联网群组信息服务管理的规定，并且于10月8号起正式实施。规定要求互联网的群组建立者以及管理者应当履行群组管理的责任，构建文明有序的网络群体空间。随着教师节的临近，最近很多的网友在微信群或者是朋友圈都看到了这样的链接，教师节红包收取中点击领取，可是点进去抢红包的时候却发现要先把链接分享到微信群里，当你想要退出链接时会自动跳转到需要填写个人信息的购物页面。那在这里呢，九六九也要提醒大家，很多的不法分子经常会用盗刷软件或窃取个人信息的木马病毒做成优惠券、红包等形式去诱惑市民进行点击盗窃个人的信息或财物。而针对此类的分享型红包，听众朋友们一定要提高警惕咯。

to make you mine. Can you be with me, living luxury, and we'll be making precious history. I keep your picture on my bed so I can know you in my head. Take my hand by your head and I will always be your man. You gotta trust in me, like I will trust in you. Baby, close your eyes and my love will see you through. 你是职场新秀还是业内精英？ 我觉得我看事情会看两面， 在很多不认同的情况下你还坚持去。 白昼之后的夜晚，最远处回家的路灯都会为你点亮，会为你点亮。北京 FM 九六九，陪你开往城市的另一面。

每个人对经典都有自己的见解，背后可能是各自人生中的一小段故事。坐在969的话筒前这么久，已经习惯在每晚七点之后，在电波的这段守候，陪伴你在开车归家的路途中，猜测你的小故事，播放属于你的经典。今天969五周岁，下一个五年，我依然会选择留在这里。陪伴是最长情的告白，相守是最温暖的承诺。 每一个宝宝都会经历人生当中的第一次，而最近送孩子第一次上幼儿园的家长们也把照片刷爆了朋友圈。孩子鞋带松了，你是会选择蹲下帮他系，还是鼓励他自己系呢？今天969，我是周周。有的时候孩子需要的不是过度的保护，而是你相信他能做好一件事的放手和信任。在这里也要提醒家长们，生活当中记得好好培养孩子的信心和独立性哦。 幻想着你没有离开过，害怕提起你，提起过去，伤心只是世人愁，世人愁，再也没有我不再想你的借口。谁能赢过深爱过的对手？最孤单的人是我，最伤心的人是我，你怎么忍心让我独自承受？最孤单的人是我，最爱你的人是我，你怎么忍心让难过？的角落，幻想着你没有离开过，害怕提起你，提起过去，伤心只是世人愁，世人愁，再也没有我不再想你的借口。谁能赢过深爱过的对手？最孤单的人是我，最伤心的人是我，你怎么忍心让我独自承受？最孤单的人是我，最爱你的人是我，你怎么忍心让人难过？最孤单的人是我，最伤心的人是我，你怎么忍心让我独自承受？